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又是茶楼喝茶日，还是公孙策和展昭，楼下人来人往，一派热闹繁华气象，饮着茶，品着茶果，吹着小风。这一趟是公孙策先犯规。 展护卫，听说这一阵子这一带安稳的像是普世大同，寻街的兄弟们闲得身上都快长毛了。 招摇撞骗到喜花流身上，也是胆子太大。 听说那个端木门主很生气，这些天真的安排，喜花流所有门人都在这条街上进出。 展昭点点头。公孙策好奇，探头朝楼下看。 细花流的门人听起来就好生气派，也不知长得什么模样，必然是气宇轩昂，眉目不凡，真想见识一下。 堂堂细花流听起来是个泱泱大气象的门派啊，门众没有千百也得有几十吧，都住到哪儿去了？端木翠的家就那么普普通通几间草庐，论理也住不下呀。 那查到蛛丝马迹没有？ 没有，完全没有。 这一晚展昭照例巡夜，居然遇到了端木翠。当然这玉也不是普通的玉，而是无意间一仰头看到太白楼的楼顶酒幌子猎猎大飘的地方，端木翠正坐在那儿。一回生二回熟，不好装着没看见，展昭犹豫了一下，提气挠身，几个起纵落在端木翠身边。诶，他居然在吃馄饨，端着碗捏着筷子，馄饨碗里热气袅袅，撒着虾皮碎末，倒是挺香的。展昭尴尬，只好没话找话。 端木姑娘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吃饭呢？倒是挺风雅的。 谁一个人吃饭了？我在训斥门人呢。 说着他转头看向一边，恨铁不成钢。 找了这么多日子了，连蛛丝马迹都没有发现，丢不丢人呢？真是酒囊饭袋。 他在跟谁说话呀？那里只有酒幌子在飘，难不成…… 展昭指那酒幌子问他。 这是你的门人？ 端木翠还没答话，那酒幌子忽的无风自起，一块飘布褶皱成人脸形状，递给展昭一个怪异而热情的笑。 见过开封府展大人。 猝不及防，堪称惊吓，展昭下意识后退两步，踩到檐瓦滑边，险些失足。饶是仗着功夫精深稳住身形，还是好生狼狈。一次两次都在端木翠面前露桌，展昭两颊微烫。端木翠同情地看着他，伸手往半空中虚抓，指尖忽地翻出一张符纸来。 喏，送你。 这是什么？ 这活符，你折好了带在身上，这些小精小怪断不敢在你面前放肆。 的确管用，镇活符入怀，那酒幌子重新在空中猎猎展展，又成日晒雨打破布一块。馄饨是自临近的夜摊上买的，吃完了碗还得还回去。横竖也是巡夜，展昭陪他去还。两人穿过窄窄的巷子，依居偶尔碰在一起，真是计划赶不上变化。本来还打算跟这个端木姑娘老死不相往来呢。正想着，前头不远处一扇房门忽然砰的一声打开，跌滚出一个中年汉子来。紧接着碗碟瓢盆枕头被褥一样接一样的往那男人头脸上扔砸，间杂着一个妇人呜咽的声音： 又去见那个小狐狸精，你还要不要这个家了？ 司空见惯夫妻口角，屡见不鲜，三角关系。既然遇见了， 还是得调解一下，大半夜的扰民就不好了。展昭上前两步，把那男人扶起来。那人见是开封府的展大人，局促的恨不得立正行礼才好。门内那个女人正端着锅准备开砸，见来的是官，当时也就不敢动了。展昭笑笑， 一家人哪有解不开的疙瘩，何必让左邻右舍看热闹啊。 这话没错，左近的住户虽然都还没出来，可是点灯的点灯，开门缝的开门缝，那叫一个绝对现场啊。那男人忽然悲从中来，抓住展昭的胳膊不放。 展大人，你可得给我做主啊，展大人。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，这个男人早年娶妻之前与东四道卖冰糖梨水的彩凤两情相悦，因此妻子文娘过门之后对他看得很严，三令五申严防死守。哪儿晓得今日下午文娘逛街的时候，竟然亲眼看见自己的相公和那个彩凤一前一后进了一户人家的门，足足两个时辰都没见出来。两个时辰哪，能干多少事情啊，文娘的心都碎了，豁出去要闹出个天翻地覆来。为了扩大社会影响，还故意挑深夜人静时分，要把所有人都惊起来围观。没成想刚刚起了个头，就遇到了开封府的展大人。他是妇道人家，敢对自家相公撒泼，却不敢跟官府的人较劲儿。但听他男人没完没了的絮絮叨叨，终于忍不住还嘴。 我这一双眼睛看得真真的，你还敢狡辩？看错了，我怎么会看错？你的样子化成灰我都认得，更何况你鞋帮子上破了个口，我自己拿棉线给你缝上的，那薄壳我都看得清清楚楚。 展昭听着听着，忽然觉得这景况似曾相识。那天自己不也是在街上撞见那个一模一样真真切切的端木姑娘吗？端木翠也想到了，急急打断文娘。 那户人家是哪一户啊？ 文娘说的那户人家，展昭也有印象，没打过交道，但是人来人往，极其兴旺，是个大户人家。文娘说自己相公去了，那男人抵死发誓没去，那么进出那户人家的会不会又是一个李鬼？由此推论，那户人家莫非就是那帮冒名顶替者的老巢？还了碗筷，展昭与端木翠信步走到那家门口。的确高门大院，檐下吊着大大的宅灯，上书金府二字。端木翠拉住门环，在搭铁上轻刻砰砰砰三下，门房分明没睡，隐隐还能听到门内吆五喝六玩牌九的声音，但估计是懒得开门，回得粗声粗气的。 这么晚了，老爷不见客，明儿再来吧。 端木翠冷笑，摆出撸袖子的架势。展昭怕他莽撞，伸手拦他。 或者我通过包大人先查一下这进府不及的来历，还是别打草惊蛇的好啊。 也好。他嘴上说着也好，袖子却越撸越高。展昭警惕地看着他，他很是有理。 哼，当初包大人见我都是客客气气，好茶好水招待，敢给我吃闭门羹？ 这些大姑娘小媳妇的估计心眼都是小的。你想怎么样？ 哼，他们不是在门内玩牌吗？我把头伸进去吓上一下， 既能遇惊使怪，这种遁地穿墙想来也是不在话下的。只是一想到端木翠脑袋在里头，半个身子在外面，那画面，展昭觉得发慎，又有点好奇。眼看着端木翠整整发型向着门扇慢慢倾斜过去，发髻没入门内不见了，然后是额头、眼睛。展昭努力说服自己镇定。就在这道，端木翠忽然停住了，只看到他一张嘴说：“ 不对。” 说完了，噌的一下身子站正， 发髻面容丝毫无损，再看那门上完好无缺，连凹都未凹一块。端木翠面色却是又惊又喜的，又掩饰不住自得之意。 哼，难怪呢，这种小妖我竟一时没想到。 展昭按捺不住追问他， 怎么回事？ 你猜。 开封府查案讲究证据、逻辑、法理，我们从来不靠猜。 那天你见到的那个人跟我穿的是不是一模一样？ 端木翠一边说一边双臂外展，衣袂尽现，似乎专门要展昭看个清楚。没错，发型、衣着、簪钗一般无二， 一模一样。 哎，不不不，展昭，有一个地方不一样，你一定想得到的，再想想看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